心丢给我保护，疲倦的烟火我会替你都赶走，灿烂的言语只能点缀感情，如果我沉默因为我真的爱你，牵你手跟着我走，风再大又怎样，你有了我再也不会迷方向， 陪你去看流星遗落在这地球上，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，要你相信我的爱只可为你勇敢，你会看见幸福的所在。 擦擦擦擦擦不掉，健康肤色完美的线

010-5175-2200 相信，因为我完全信任你。